甲组联赛，多蒙特主场2-1险胜史特加，莱斯在85分钟嘅入球为多蒙特奠定胜局。利华古信主场1-0小胜波琴，慕逊加柏主场4-0大胜格雷特霍夫，霍芬咸主场2-0正胜莱比锡。在积分榜，多蒙特27分排第二位，落后榜首拜仁慕尼黑1分。利华古信21分排第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形成，并且在听朝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华中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道冷锋会形成，并且喺听朝抵达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1-2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人同男人都可以好浪漫嘅。 这首不只是一首歌来的，还是一封属于坤哥和咳新风的情书。他们不是嘻嘻，但是心领神会的友情和时间累积的经历，应该和爱情一样都是这么难找的。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咳新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奕君《咳新风》，难得你和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恢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18/22儿童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咧喺下午三点左右举行啦。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喺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俾大家，可以话是分秒必争。而家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涉，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怕相识而紧欢欣。 书店店员小孟来到屋企找乔四美，话已经怀有戚成钢的骨肉，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他和戚成钢。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今天是十一号，十一月嘅二十一号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一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一二五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日有我师培代班啊，因为咧 Barbie 有啲身体不适嘛，不过都有我喺呢一度陪住你过呢一个咁美好嘅星期天。星期天咧，天气当然非常重要啦，睇睇今日嘅天气先。他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天开始北风会增强，日间气温逐渐下降，天气显著转凉，即是说今天天气都会颇为热，再配上凉风最啱就是出去玩的了。怎今天的计划准备好没呢？接住落嚟咧，会准备咗一系列嘅经典歌曲，好想喺今日送俾你啊！听呢个前奏，应该估到系咩歌啦？有小凤姐嘅。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Yeah, 有小凤姐的《风雨同路》这首歌曲呢，也都为她呢夺得这个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吧。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呢，哇劲啦劲啦。我觉得是好 sweet, 好甜蜜啦，也都令人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通常呢在一些表白的地方啊，或者一些宴会啊，成日都听到的。珍惜身边人，你最珍贵。张学友《告慧君》。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色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 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 稍后六点半过后新闻过后就会接听你们的电话，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可以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开心事啦、快乐事啦，或者喜事美事都得，或者打上来轻松倾下偈，讲下今个星期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去推介大家，同大家一起去玩都得的，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好喜欢听一些正能量的歌曲，因为听完之后觉得个人都分外精神一些，不知道你觉不觉呢？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越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中，阳光总在风雨 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再次呼吁一下先，1872388，如果呢你都想轻松打上嚟倾下偈，或者呢有一啲开心事啊，一啲快乐事啊，一啲喜事呢打上嚟分享嘅话呢，就记住啦，而家可以打上嚟1872388。最近咧睇咗一本书啊，叫做《一切都会好好的》，当中咧有几句嘅句子啦，我自己觉得咧系好中意嘅，咁分享咧其中嘅一小段啦。佢话停下脚步，闭上双眼，深呼吸，事情唔会完好无缺，因为完美根本唔存在噶嘛。但系一切都会好好嘅。 天上有晴空。 呢一条嘅阳光路上，除咗有黎瑞恩之外咧，仲有师培喺呢一度陪住你。点啊，谂好今日嘅计划未咧？加上嚟倾下偈啊！1872388， 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师培嘅 Beautiful Sunday 啊，非常之期待。提提你啊，而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寻日抵港考察四日，了解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和措施。专家团由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组织，成员来自国家卫健委、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等疫情防控专家。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亦派员参与。专家团抵港之后，随即出席特区政府安排的简介会。专家团今日至到星期二期间，将到访和香港防疫抗疫工作有关的单位和设施，并且和人员会面交流和分享经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简介会上代表特区政府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并且欢迎内地专家团访港。欧洲多个国家都有民众发起示威，抗议收紧限制措施。其中星期一起实施全国封城的奥地利，数以万计民众在维也纳上街示威，反对封城和出年二月强制接种疫苗。示威人士多数是极右翼的人士，警方拘捕几个人，表示被捕人士涉嫌违反防疫限制或者展示纳粹图案。荷兰上星期宣布实施为期三星期的局部封锁措施，多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示威。在星期六晚，几百人在海牙示威，有人焚烧单车，一人被捕。在星期五晚，几百人在鹿特丹上街示威，演变成骚乱，有人向警方掟石、纵火烧警车，警方开枪示警驱散，两人中弹受伤，几十人被捕。波兰政府表示，近日试图从白俄罗斯越境的难民人数有所下跌，但指责白俄当局改变策略，改以小组方式安排难民从多个地点试图跨越境界。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相信，难民问题将会持续几个月，各方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他表示，有200几名手持石头和催泪弹的人攻击波兰边防人员。他指责是白俄罗斯部门在背后组织指挥。波兰边防卫队表示，近日企图越境的难民数目下跌，由上星期三的500人降至星期五的不足200人。部分难民分成多组试图越境。有人到住組織批評波蘭政府未有為難民提供人道援助，未有提供帳篷、食物和藥物，至今有大約10人在邊境的森林死亡。英超聯賽事，利物浦主場4-0大勝阿仙奴，文尼、祖達、沙拿和南野拓實各入一球。車路士作客3-0大勝李斯特城，鞏固榜首位置。屈福特主場4-1大勝下半場10人應戰的曼聯。狼队主场1-0小胜韦斯咸，诺域治主场2-1险胜修咸顿，阿士东维拉主场2-0正胜白礼顿。班尼和水晶宫3-3握手言和，纽卡素和宾福特亦踢成3-3。纽卡素开季12场仍然未打开胜利之门，6分排榜尾。在积分榜，车路士12战有29分排榜首，利物浦25分排第二，阿仙奴20分排第五，曼联17分排第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来自香港科技大学读紧商科的 Fastin。 嗱，我知道你有一样好特别的兴趣，通常咧都是男仔的喜好嚟嘅，但是咧你就好喜欢啦。究竟几时开始有维修这个兴趣嘅咧？ Hello semua, nama gua Fastin, gua year 1 d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s gua pertama kali nyoba ya pasti takut lah ya kan, kayak Apple mahal, expensive banget. Terus jadi kayak takut sih awalnya. Jadi awalnya gua coba dari MacBook-nya koko gua yang udah lama, MacBook Air. Terus I start by bersihin dulu parts-partsnya kan, kayak kalau misalnya laptop juga udah lama kan pasti fan-nya kan debuan tuh. Nah ya gue mulai dari situ, terus pelan-pelan gue naikin, nyoba betulin yang sesuatu yang lebih susah. Terus ya, tapi gue juga gak terlalu berani masuk ke dalam, kayak masuk ke motherboardnya atau kayak complicated banget tuh gue masih gak berani. Soalnya kan gue gak ada background in engineering kan, jadi gue bener-bener gak ngerti. Terus kan Apple specs tuh gimana ya, tricky juga ya, jadi... Ya, tapi enak sih. Rasanya kalau misalnya bisa betulin sendiri semua tuh kayak ya udah enak, lu enggak perlu siapa-siapa lagi jadi. Dia bilang, "第一次維修呢其實就是維修家姐嗰部好舊嘅手提電腦。佢話一開始其實都驚㗎，因為你知啦，電腦一部都貴㗎嘛。但係佢都好想試下。一開始啦，佢就清潔先啦，因為太舊啦，所以呢部電腦已經黐曬塵㗎啦。咁之後就增加難度。但是去到主板嗰度咧，佢就冇再继续啦，因为太过复杂啦。佢话可以整翻好一啲坏咗嘅嘢，唔使靠其他人，令佢觉得非常有满足感啊！嗱，咁嚟到香港，仲有冇继续呢个兴趣啊？ 有的，就是 abis itu kan karantina ya, karantina nggak bisa kemana-mana. Terus Tokped lagi booming, terus kayak ya udah gue beli aja supaya dari Tokped. Tokped is like a Tokopedia, it's like an app.Yeah, so it's like an e-commerce app where you can buy everything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to your house. Yeah. 佢話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因為隔離期間，佢冇乜嘢可以做，又唔可以周圍去，所以佢就上網買咗好多工具，嘗試維修下自己唔同嘅嘢。嗱，咁嚟咗香港呢一段時間，你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Yang gue paling suka dari Hong Kong would be weathernya sih. Okay, pas especially pas kayak winter. Aku soalnya emang aku emang suka banget sih sama kayak musim-musim dingin gitu. Kayak kalau misalnya kayak di puncak di Indonesia, nah itu kayak gitu menurut aku di Hong Kong. Although kan Hong Kong bisa lebih dingin ya kadang, tapi kayak ya emang aku suka banget musim dingin. Terus pemandangannya di University I itu juga bagus, kayak tempat bisa itu kan universitasku tuh sebelahnya tuh laut kan ya. Jadi pemandanganku tuh ke laut. Nah, jadi every day I can see the sunrise. Yeah. 佢話佢最中意香港嘅天氣，特別係冬天，因為咧佢好中意凍凍地嘅嗰種感覺。而佢同時間亦都好中意學校嗰邊嘅風景。佢話好靚噶，隔離就係一片大海，每日佢都可以見到日出。哇，每日都可以望到咁靚嘅大自然景色，相信好多人都好羨慕你噶啦。望住大自然嘅景色咧，確實令人咧心情都好啲嘅。希望咧你會喜歡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謝曬 Fastin，Thank you。 Bayangkan tempat di sisi hatimu yang kosong jadi yang paling bahagia dapati cinta itu perlahan duka pun pergi jauh tenggelam tinggalkan gundah bertahun ku coba sendiri berteman caci maki takkan ku lepas lagi.Kehadiranmu, oh anugerah Sepanjang usia Kita terus bersama Mengarungi hidup dengan cinta Sudut kehendaknya Sepanjang usia Ku tak mau terpisah Sisi hatimu yang kosong Jadi yang paling bahagia Dapati cinta itu Perlahan luka pun pergi Jauh tenggelam tinggalkan gundah Bertahun ku coba sendiri Berteman caci maki Akan ku lepas lagi Kehadiranmu ohSepanjang usia Kita terus bersama Mengarungi hidup dengan cinta Surut kehendaknya Sepanjang usia Kita mau terpisah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即刻接听我哋今日第一通嘅电话。早晨啊，君君。 早晨啊，思培。 你好，你好，哇，好精神啊，把声醒咗好耐。 系啦，我系醒咗好耐啦，真系。我今日谂住过嚟啊。Bobby 同 Bobby 讲声，叫佢保好重身体，带个带翻个颈箍， 最紧要身体健康， 但系保护个喉咙啊，真系我见到佢食咗好多嘢，唔系好舒服，好惨。 系啊系啊，因为最近转天气啊嘛，即系都会比较干啲，要饮翻啲润啲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仲、有啲咩嘢想分享一下咧？ 今日想分享呢就是我同我老公今日呢就是结婚周年纪念31年啦咁样囉。 厉害恭喜晒、恭喜晒开心啊继续幸福快乐。 你都是啊，你都啊，我第一次同你倾偈喎，你把声好斯文。又好活泼， 多谢多谢，好今日好好彩，可以有机会同你倾偈。 系咯，我听咗你好多次咋啦，但系咧就第一次可以同你咁偶遇咯，真系偶遇。 系啊，缘分咯，有时都好难解释。咁啱就系喺呢一个空间呢、這个时间，大家可以倾到偈撞到，咁我都觉得哦非常之珍惜嘅。咁今日有冇啲咩庆祝活动先？ 今日啊，冇啊，因为前两日啱啱又系我老公生日啊嘛，19号就系我老公生日嘅。其实我前一个礼拜已经打电话嚟，你哋个电话真系好难打。 咁啱比较多人一齐打啊嘛，咁啱有好多好事一齐分享。 因为想同我爸爸倾下偈啊嘛，嗰阵时而家同你倾偈都唔系一件唔好嘅事，系好开心。 多谢多谢，我都好开心。不过最紧要就系即系两个人有一齐去庆祝一下，一齐即系可以。相处一啲共同嘅时光最紧要啦、 大家时时都可以一齐嘅，我哋都系都系一件幸福嘅事嚟嘅，真系多谢我老公咁多年咧包容我有少少残鸡有时， 女仔系咁噶啦， 系一系咧要包容，应该要啦，系啊，但不过年纪大咧开始大家都会个性格开始变得和顺啲咯，可能。即系经历咗都多啲嘢噶啦，咁样咯。 嗯，大家习惯咗啦，亦都知道大家嘅脾性咧。 系啦，系啊，将来你同你另一半都会咁啦。 我都希望好似你一样啊，咁幸福啊吓 ，keep 住咧咁多年都仍然系咁 sweet 打上嚟，又同老公讲几句。 佢时时都要我打电话嚟噶， 系 时时都要同 Bobby 同我哋一起喺度庆祝下佢生日噶。佢话呢份系佢最紧要嘅礼物嚟噶，咁讲啦。 哇！好啊，亦都祝佢生日快乐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万事都系诚意嘅、诚心嘅。 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啊，祝我啲朋友啊 ，Sally 同阿 Ming 咧。行山行得开心啲啦，我陪咗佢哋，因为我膝头哥麻麻地，我会养好身体咧，会同佢哋一起起步噶啦，咁样啦。 好养好身体啊，再出发啊！ 系啊， 今日多谢晒君君电话， 好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Beautiful Sunday 吓，好即刻听听咧下一通嘅电话 ，Hello K K。 Hello， 系啊，你好。 你好啊 ，K K。 你好啊，系啊。 早晨，早晨，哇，好斯文啊，你把声。 不好意思啊，把声 唔紧要。 其实咧就上个礼拜日咧，我个孙女满月。 哇，开心，恭喜晒，恭喜晒。 系，多谢多谢。本来个仔仔又话唔生嘅，谂住都唔会有孙噶啦。啊，点知唔生又生咁啊！上个礼拜日满月，咁啊好开心啦。 突如其来嘅惊喜。 系啊，因为我亦都以前咧就好中意拍 video 嘅。又睇翻我个仔嗰啲 video 啦，啊，发觉个样原来好似噶。 哦，咁梗系啦，同埋你见证住咧，即系一个好似自己嘅样子嘅小朋友啦，慢慢长大。 系啊，好好玩啊！ 咁你会唔会哇细细个就已经帮佢拍 video 啦？咁好嘅。 细一个就当然就会拍啦。我以前真系好中意拍 video 嘅，咁啊就有好多以前嗰啲咁样嘅回忆噶，啲开心嘅嘢，咁啊细路仔啲长大都有。 嗯，好新潮喎、啊、你，因为嗰阵时 video 应该都唔系咁容易可以即系买到啦，或者拍到嘛。 几十年前啦，不过嗰阵时咧就我即系嗰阵时都已经有啦，已经可以拍嗰啲即系用呢个 Sony 啊，拍嗰啲叫做 Video A 即系嗰啲咁啊，都好方便嘅。 嗯， 但系仲再之前咧就。冇咁方便啦！以前我就拍嗰啲叫超百米，你听过未啊？ 哇，厉害喎、啊，专家嚟嘅、啊，我听过， 唔系 未见过真嘅个机。 用啲影片嘅，即系佢个机其实都好细嘅。咁、 哦、 咧就嗰阵时咧就好得意嘅，去买嗰啲超百米嚟嘅片咧，就佢咧就摆喺个机度咧，个机都好细嘅，咁啊用电池去 operate 嘅啫。咁咧就可以拍到噶啦，拍完咧就唔系即系睇到噶，要寄翻去澳洲冲嘅。 哇！咁系咪要入嗰啲菲林咁样入去录噶？ 佢菲林一盒嘅，一个合适嘅。咁咧就拍完之后咧，买嗰个价钱咧就唔系好贵，但系包埋送翻去澳洲度冲嘅。 冲完翻嚟，然后先至喺机度放得到嘅。 哇，真系千辛万苦，又要等好耐啦，先至可以攞到个成品，即系得来不易。 系啊， 而家简单好多。 最近在屋企咧就抄翻一啲几十年前嘅超百米嚟，又好啊，仲可以上网揾到有啲人帮我将佢转翻做电脑嘅档案。 哇，正啊！呢啲片真系好珍贵。 系啊，所以睇翻到好多以前嘅。甚至有些人已经过了身的，已经也都在这里，就是我外父外母已经过了身的，但是都拍到以前的，拍了，那很珍贵。 嗯，非常重要的回忆啦。 是啊，因为我已经是老人家了，已经是长者。 嗯， 就是，所以就很多时候就想回旧时的东西，那现在难得就找，除了找回旧的朋友之外呢，也都很多旧的自己拍下的东西都可以。 慢慢回味一下， 仲可以分享俾其他人， 好开心啊！即系咧，我幻想到就系播翻出嚟，全部人一齐睇，一齐笑，谂翻以前啊，我哋有啲咩玩过嘅，可能而家又可以去即系睇下呢个地方啊，或者影翻一啲一模一样嘅嘢，会唔会咧？ 系啊，以前有啲咧就甚至唔会再有嘅记忆，好似我最近睇翻一个咧，就喺。有一年嘅新年咧，喺會展度咧有啲真雪嘅活動嘅，去到咧有啲真雪落嚟，同時又可以咧，揾啲雪球，自己砌啲雪球掟出去嘅。 哇，好開心啊！ 係好得意嘅。 咁 而家喺度方唔方便？我又講翻我少少有啲經歷咧。 係關於啲乜嘢？定係你想 關於我啲揾啲舊朋友嘅經歷。 哦，好啊，好啊，系咪最近都会一起聚会下呢？ 当然有啦，但其实因为咧，我就系六七十年代读书， 系 咁咧，我就好好彩，我七十年代就入咗中文大学， 嗯， 读完之后出嚟又做嘢好多年啦，但系就有时又会谂起有啲旧朋友。但系又失散咗，啲中学好好嘅朋友失散咗，咁我就努力上去。有一个以前好好嘅朋友，咁我成日揾佢嘅，但系就唔知点解佢我咗去读书之后咧就冇同佢联络，就失散咗。 系 咁咧，我就上网去抄，去努力去抄，居然抄到佢个名。 嗯， 原来就喺有间公司去退休嗰阵时咧，就有一个有啲可能會刊嗰啲咁樣咧，就有 mention 到佢個名 字， 於是我就打去嗰個組織，就揾個會長叫佢幫我揾下呢個人，結果揾到。 哇，好厲害啊！咁佢而家喺香港定邊度啊？ 喺香港嘅。 啊， 呢個朋友咧，我以前好好朋友，成日揾佢嘅。 係。 有一次咧，就居然喺彌敦道過馬路嗰陣時候，見到佢喺我面前揸車經過，但係揸的士經過，佢見唔到我，又冇聯絡。但係收尾我居然我上網去抄到嗰個組織咧，佢喺嗰個機構度辦事，嗰個機構咧就幫我聯絡到佢，於是我就揾翻佢。 咁點啊？而家有冇相應咗之後都會搞唔搞？ 有聯絡嘅，有 WhatsApp 啦，有 WhatsApp 啦。 哇，真係好嗱！首先咧，我覺得好佩服你啦，即係完全係唔放棄咧，咁多年仍然好努力，希望去揾翻一個朋友啦。呢、這个真系好有恒心。 仲有一件事又想讲下嘅，我以前六零年代咧就做暑期工， 系 就去呢、這个新蒲岗，一间模织厂度做，咁啊识咗个女仔， 系爱情故事。 我隔离学校嘅，我喺牛津道嘅学校 系 读嘅。中学嘅，原来喺我隔篱学校嘅，咁嗰阵时都间中有联络，但系咧就之后咧冇乜联络就失咗联络。我一路想揾佢揾唔到，唔知可唔可以喺我知道好多人系听你哋个节目嘅，我睇下佢啲学校呢个旧生可能会听到，我可唔可以喺度讲一讲咧？ 可以啊，希望你佢听到呢一个信息之后，亦都可以揾翻你。系，请讲。 嗰间学校咧就喺牛津道，旧时叫做。东华三院一校， 系 而家改咗名叫东华三院我一时唔记得咗咩学校。咁咧就 佢个名咧，我可唔可以讲咧？ 可以啊，可以啊。 呢个女仔叫做张莲英，我旧时咧间中同佢联络嘅，但系而家失咗联络。 莲英， 我就系啦。咁如果有佢嘅同学，如果听到咧，睇下点样可以。我其实冇嘢想知道啲旧朋友究竟个现状点咧，系咪仲健康咧、快乐咧咁啫？ 系。哇，好有心啊！咁啊，希望咧，亦都可以阿莲英听到呢一个信息，或者佢嘅朋友啦，如果都认识呢一位女孩子嘅话咧，不妨可以即系可以留言俾我哋啊！咁啊，希望可以即系揾翻你呢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 好啊， 大家倾下偈又好，点都好。好， 阻你好多时间啦。 唔会啊，好多谢你嘅分享，希望你可以揾到你想揾到嘅人啦。咁啊，继续咧都系生活美满嘅。今日多谢晒你嘅分享。 多谢多谢。 Thank you。好，听听下一通电话吓。喂 ，Hello。 早晨。 早晨，早晨，阿咪。 是啊，哇，咩啊，你是师培。 是啊。 好熟悉嘅声音。Beautiful Sunday 啊。 是吗？多谢多谢。 是啊，不过有时就不是李欣的林小姐。 是啊是啊，通常都是 Barbie 嘅，我今日就代班可以同你倾下偈。 是啊，多谢你啊，多谢听电话嗰位哥哥啊。 好幸运啊大家，因为今日呢电话都系比较即系多少少嘅，咁所以就係啦，尽量去接晒大家电话。点啊，今日有咩特别嘅想分享？ 妈妈听日生日啦，咁所以我打电话嚟啦。咁另外一样开心事呢，就妈妈今日洗礼，咁所以好开心。 恭喜晒恭喜晒。咁有冇话今日系会有啲咩特别嘅嘢会做㗎？ 咁我哋今日就預備去同平常一樣啦，去飲茶啦，咁跟住我哋就會翻教堂啦，咁就我哋今朝早已經準備咗個蔬菜花俾佢啦，咁就好努力啦。 蔬菜花你自己整嘅？ 係啊， 好有心喎、啊，好得意喎。咁係用啲咩蔬菜砌成咁樣噶？ 用咗椰菜仔啦，用咗呢個彩椒啦，用咗啲雞腫菇啦，同埋羽衣甘藍咁樣咯。 哇！而家係咪新興啊？咁都俾你諗到咁樣砌。 哦，其實我上網咧就見到好多有得买嘅咁样，咁就我觉得自己试下整啦，咁样一来环保啲啦，咁样 好好、啊、我觉得嗱，你影完相之后咧，跟住又可以拎去煮咗。 系啊，就系谂住今晚就整杂菜煲啦，我哋。 哇，正啊正啊！咁啊，首先恭喜晒啦，亦都即系好开心听到你呢个咁好嘅事啦，开心事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正能量啊！ 多谢晒你啊！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希望你今日啦有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咁亦都咧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啊，最紧要系即系开心啦、快乐啦。不过相信有你喺度嘅话咧，佢一定好开心噶啦。 大家都要快乐同身体健康。 好 ，thank you， 拜拜， 唔该晒，拜拜。 哇，今日咧听到好多正能量嘅故事啦，好多有趣嘅分享啦，咁啊亦都希望啦呢一首歌曲咧送俾大家。将正能量、将快乐咧，透过呢啲嘅故事，可以传俾大家，帮大家插插电，送俾你有叶倩文嘅祝福，祝福咁多位，亦都可以样样嘢啦都称心如意，每天都系咁开心嘅。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送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 意图越境，有人道组织批评波兰政府未有为难民提供人道援助，未有提供帐篷、食物和药物，至今有大约十人在边境的森林死亡。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多蒙特主场2比1险胜史特加，莱斯在85分钟的入球为多蒙特奠定胜局。利和古逊主场1比0小胜波琴，慕逊加柏主场4比0大胜格雷特霍夫，荷芬咸主场2比0正胜莱比城。在积分榜，多蒙特27分排第二位，落后榜首拜仁慕尼黑1分，利华古逊21分排第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形成，并且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二台话你知。 虽然印尼并不是佛教和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但是在日野最出名的就是它拥有世界两大遗产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 婆罗浮屠被誉为是佛教的圣坛，而普兰巴南就被视为是印度教的宝地，亦都是印度教在东南亚最宏伟的建筑物。 普兰巴南内院总共有八座主庙和其他零星的小庙组成的，其中坐落西边的三座主神庙供奉印度教的三大主神， 分别是中央的湿婆、北边的毗湿奴以及南边的梵天。 湿婆是毁灭之神，是印度教最受敬畏的神明，毗湿奴就是维护之神，而梵天就是创造之神。 从这三大主神可以领会到印度教笃信因果报应和人生轮回。 和很多传统印度神庙一样，普兰巴南都有很多精彩的浮雕，例如湿婆神主庙回廊主要刻画的是印度著名史诗巨著罗摩显那。 代表独特历史背景的普兰巴南在1991年更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之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欢迎来到11月21号时间7点08分的 Beautiful Sunday。 现在直播室有思培，同时间因为 Chinsa 今天也都告假一天，所以请来有我非常好的印尼朋友 Angie 在这里跟我们分享最新的印尼资讯。 Hello Selamat pagi, ini Andrea.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是为什么话 早晨啊。 啊，早晨。 系啊 ，Selamat 即系祝你平安，咁所以早晨就 Selamat pagi， 咁啊中午就 Selamat siang， 跟住下午就 Selamat sore， 夜晚就 Selamat malam 咁样咯。 哦，咁所以咧，如果见到有印尼嘅朋友嘅话咧，即系都需要将早午晚唔同嘅时间咧，就讲唔同嘅 Selamat 乜乜咁样。 其实咪即系英文嘅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同埋 Good night 咯。 哦，即刻明晒。不过记住咯，即系如果哦，我应该都净系记住早晨就算噶啦。如果夜晚就系 solo 系嘛？你话 Selamat malam， malam 系啦 ，Selamat malam。OK， 又学多个字啦。咁啊，今晚可以如果身边有印尼朋友嘅话，可以试一试啊吓。咁啊，其实咧讲到印尼嘅话咧，当然其实我知道咧有好多嘢都同香港好有联系啦，或者都有啲相似的情况。点啊 ，Angela 最近有冇喉咙痛啊，或者食得太多炸鸡咁样咧？ 哇，要生痱子啦，已经要。 要生痱子添啊！咁夸张， 我话要帮老婆换嘢啊嘛。 系咪啊？我觉得咧，好多男士都好好噶，因为咧，即系最近啦，讲翻件事就系呢个快餐店啦，咁就出咗炸鸡，咁炸鸡咧可以做啲咩咧？就可以换一啲嘅偶像卡，咁就引起咗各位嘅粉丝们咧，就即刻纷纷去食唔同嘅食炸鸡，然后去换唔同嘅卡啦。咁所以，我見到身邊嘅男士都會話：哎呀，我今日又食炸雞啦咁樣。 你見我把聲都好似今日狀態麻麻地，明啦。 辛苦曬，辛苦曬。啊，不過咧，我又知道有啲人會換卡嘅，即系咧而家網上邊咧會成日話：我假設啦嚇，就係攞可能攞 Anson 去換其他我當姜 B 咁樣。 嗯。 你哋有冇呢個情況咧？ 印尼咧之前即系同樣都係嗰個快餐店。咁但係佢係一個亞洲比較大規模嘅一個換領活動啦，咁就係一個韓國男團佢出嘅一個用即係佢哋嘅嗰個深烤咧，佢哋嘅主色調定點樣出咗個餐，咁跟住咧就去一個短期嘅 promotion 去買一個餐咧，就係入邊又會有佢啲紀念品啊，又各樣嗰啲嘢，咁因為嗰陣時疫情咁大家都去唔到買外賣。咁出現咗個情況咧，就係咧就啲人印尼咧就瘋狂落單，咁落單落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嗰啲快餐店入面咧就塞滿曬所有嗰啲 delivery dude 啊、熊貓啊嗰啲朋友咧，咁就塞住曬成個餐廳。咁聞説最應該都唔係聞説啦，直頭有人 cap 咗擺翻上嚟咧，佢最快等嗰個餐嘅時間就等八個鐘。 咁誇張？等八個鐘頭，其實嗰個食物已經係由早餐可以變成晚餐噶 咯。冇錯啦。咁但係咧就全部嗰啲電單車手就真係塞曬喺個快餐店門口就等緊外賣。咁由於個成個嗰個熱潮即係實在太誇張啦，咁亦都因為疫情啦，你聚集咗幾百個。電單車手甚至乎接近1000嘅電單車手喺個快餐店門口真係排到出街喎，咁政府都擔心又會爆發第二即係另外一種疫情嘅爆發啊嘛，咁於是咧就勒令個快餐店咧要暫時停止賣嗰個餐， 咁慘， 同埋要暫時關閉部分分店唔俾佢哋做住，因為驚太多人喺嗰度聚集。 哦，嗱，首先咧我真係見到有幾個幾樣嘢，我覺得幾有趣嘅，第一就係。好誇張啦！即係我覺得香港嘅情況已經好誇張噶啦，大家午飯時間咁啊，成班同事就一齊去買呢個外賣翻公司食啦。咁啊，全部人咧都擺曬成台都係，你見到佢全部都係偶像嘅樣啦。然後背脊啊，俾佢哋嗰啲包裝盒包圍住啦，真係好誇張。但係原來咧，你話印尼咧，其實中意偶像嘅呢一個風氣都不減嘅噃。咁仍然仲要係咧，因為唔可以出街即係自己去買啊嘛。 係啦，係啦。 所以就變咗全部都用外賣平台去買啦。 冇錯。 咁但係咧，慘嘅就係咧，你食嗰個又肚餓啦，然後等外賣即係幫你運輸嗰個速遞員咧，又好慘喎，等八個鐘頭都唔知中間去 八個鐘 已經食飯 少嘅啦，八個鐘。有啲系等咗十幾個鐘先攞到個餐，跟住送俾人。 哇！ 咁你太多，你想象一下，同時間有千幾張單都係 order 緊同一個餐，你一個快餐店有幾多人手先處理到嗰個 order 咧？仲要你呢頭處理完，可能處理咗let's say 我當二三十個單，又會有五十個新嘅單加咗入嚟 ，keep 住冇停過。咁當然啦，我印尼人都好好嘅，嗰啲粉絲。即係都好答謝佢哋咁不辭勞苦咁為咗佢滿足佢哋呢一個嗰、偶像追偶呢一樣嘢咧，咁佢哋喺屋企都準備咗啲小食啊， 啲飲品啊，甚至乎寫定啲心意卡啊，嚟送俾嗰啲外賣嘅朋友。即係當佢送到外賣嗰陣時，我都多謝你啊！即係你幫我咁辛苦，都知道你辛苦噶啦，咁樣嘅，都好温馨嘅成件事。 係咁，通常啲粉絲們都好貼心嘅， 係啦。 同埋我都有睇過咧，即係你分享俾我啲相片啊，即係可能有一啲嘅能量嘅能量巴咁樣啦，或者啲食物嘅，即係可能朱古力條，跟住上面就有一句字句，雖然我睇唔明嗰啲字。但上面是类似是不是都是答谢他 都是多谢你啊多谢你啊祝福你啊愿你平安啊即是工作平安啊顺利啊那些 哦其实我觉得呢印尼呢是很好的因为呢我成日都听到但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去祝福人家啦即是成日都会讲即是去关心人家的一些句子的有很多句子都是关于这些。 是啊其实刚才讲 Salamat Salamat 其实就 是祝福即是譬如说就算刚才讲是早晨午安晚安这样那就算你发生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呢我都是跟你讲 Salamat Salamat 即是恭喜你。那譬如生日我们就是 Salamat Ulang Tahun 你又听到这个字 Salamat 那就是生日快乐。 啊沙拉蜜，我記得咧，仲有一個嘉賓咧，即係有一個之前訪問過嘅嘉賓咧，有啲人會用嚟做名添嘅喎。 啊，係，即係等於外國人有人叫 Joyce， 有人叫 Joy， 咁都係一個喜樂咁樣開心咁嘅類似咁樣。 啊，所以呢一個字咧，就成日都會聽到嘅啦。 係啦。 咁如果我哋要祝福印尼嘅朋友，可唔可以就咁講沙拉蜜咁得唔得咧？ 得得得，就咁講沙拉蜜就得噶啦。 啊。好啦，又學識多咗幾個印尼嘅句子。嗱，咁跟住咧，我都好想問一下啦，就係咁，如果咧我哋我聽得出啦嚇，譬如話你話外賣平台，如果大家真係瘋狂想買一樣嘢嘅時候咧，大家通常都會即係上去叫啦。咁但係我知道印尼好大嘅喎，會唔會係佢哋通常咧嗌外賣嘅時候咧，都預咗係要送好遠啊，定係還是主要都係譬如城市區先至會有呢個外賣速遞？嘅服務噶， 又唔係嘅，因為咧印尼個發展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就當用雅加達做例子其實雅加達本身都好大啦。咁雅加達咧，佢有一情況就係有一棟商場，然後商場周邊就係住宅區，即係由 apartment 去到平房都有嘅。咁大家個生活圈就喺嗰度啦。即係可能大家去消費啊，去買餸啊，就可能去嗰幾個商場就喺嗰個圈。咁同樣地咧，大家如果落外賣咧，其實都係喺嗰個圈入邊嘅餐廳啊，喺嗰個圈入邊嘅。咁當然有啲餐廳係前鋪後居嘅餐廳啦，有啲餐廳就喺商場入邊嘅餐廳啦。咁你落外賣其實都係嗰個 area 嘅啫。咁所以咧，印尼就算都市也好，譬如話就算去到四水啊，去到巴黎啊，去到其他地方咧，佢哋都係會有。一個 area 即係自己有自己 area 去自給自足一個地方咯，同埋印尼咧，其實到今日咧依然係一個電單車使用量好高嘅國家，所以好多人咧佢哋會揸電單車送外賣咯。咁我喺香港叫嗰啲外賣嘅朋友有分騎兵同步兵啊嘛， 係啊， 步兵就行啦，咁印尼咧應該大多數都係騎兵啦，因為電單車一個係當地一個好 common 嘅一個叫直頭接近係生活必需品嘅一個工具。 咁嗱，知道咧，印尼咧有好多个岛啦，即系过万个岛噶嘛。 系啦， 但系咪主要咧，即系啲比较即系常见嘅店铺啦，譬如快餐店啦，通常都系集中喺一啲城市区为主。 我唔一定噶，唔一定噶，因为咧，你譬如印尼有你始终。冇理由淨係市中心啲人先有呢個權利食快餐噶嘛？ 哦，咁梗係唔係啦？不過諗緊會唔會開到咁遠咁開個島仔嗰度會有啫。 當然有啲可能即係遠到即係咩荒漠多島嗰啲咧，即係隆多個人嗰啲咧，咁就未必會即係你冇未必會，你唔通真係炸啲雞俾啲恐龍食咩？ 掉去喂佢？ 咁唔會噶嘛。咁但係譬如你知道人口有翻咁上下嗰啲，譬如頭先你啱啱吹啦講啲日夜啊嗰啲地方咧，都一定會有一啲快餐店喺度。就算冇外國個快餐。餐店咧，佢都會有本土印尼品牌嘅快餐店喺嗰度。 哦，但系都系食炸雞嘅，食咩嘅咧？印尼本土嘅快餐店 嗱，有好多種嘅。咁當然炸雞係其中一種啦，因為印尼其實好中意食炸嘢，同埋印尼炸嘢係有一手嘅。 係啊，有好多小食嗰啲都係炸噶嘛。 係啊，真係唔係講笑，都係咁。另外就有一隻就係撈麵，但唔係講我哋 印尼 嗰啲。型 型乜嗰啲， 就唔係嗰啲嘅，咁係佢真係自己擀面團，跟住自己整嘅嗰個面團，即係真係手製面團嘅面，然後去淥，跟住另外就自己整個肉醬咁樣嗰啲，就你嗌嗰陣時咁，佢就會擺喺度淥乾嘅乾身嘅，翻到去咧就一包係熱湯啦。 一跟住一包就係面入邊有埋肉醬啦。咁你想有少少食我哋食炸醬面咁樣嘅，你可以淋啲湯上去嚟攪鬆啲面。咁呢啲外賣都有嘅，即係呢啲都係快餐店嘅外賣，或者牛丸面啦， 係 喺印尼我哋叫白梭，佢哋即係牛丸啊、魚蛋啊，佢都叫白梭，丸類嘅嘢。咁呢丸類嘅面咧都係好受歡迎，等於你香港人。 魚蛋粉咁樣， 魚蛋粉或者雲吞麵好 common 咁樣，印尼就好多呢啲咁樣嘅牛丸麵、魚蛋麵咁樣啦。 哦，哇！但係咧，頭先聽到嗰個手製麵係最吸引我嘅，因為咧聽落去嗱，平時喺香港咧，真係要食一啲手製麵好貴噶嘛，即係你可能真係要過百蚊，因為人手做。但係聽你講咧，快餐店都有得賣，我就覺得哇，好正，即係好吸引啊！ 咁當然佢嗰個備即係個調配咗出嚟，而家要做。比較大規模的那些品牌呢就當然都是用機整啦，是但是其實它都是新鮮，即每一日新鮮運的麵，即不是乾麵來的、 哦、 即新鮮的麵團由廠那裡送出來，然後那天綠就那天青就那天賣光這樣的。 哇，好正啊，如果懂吃的話呢，去到印尼呢我覺得真的要選吃這個即整每日新鮮整的快餐店的麵、啊、 我絕對歡迎你帶我去。 Dari malam hingga pagi ku coba berkali-kali tak pikirkanmu. Ku coba lagi dan lagi namun semakin ku hindari bayangmu semakin hadir. Ku sadar diri tak mungkin untuk miliki namun kau buatku semakin jatuh hat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lagi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merasakan yang sama di hati. Kau lagi terus muncul.Semakin hari hadirmu semakin ku nanti. Semoga kau tersadar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哇，真 讲完之后咧，我哋咪后咧都即刻讲话，哇唔得唔得，如果咧开翻关之后咧，真系要去旅行啊！ 大家都好饥饿啦，真系要报复式消费啦，到时真系。 冇错，其实咧而家叫做有啲大，有啲叫公众假期，唔系应该话而家有一啲咩 Black Friday 啊，或者之前有双十一啊，其实好多时候咧已经报复式消费噶啦。咁嚟紧又有 Christmas 啦。 系啊。 系咁，所以系咯，我相信大家都系即系养精蓄锐啦，将啲钱咧未使嗰啲储住先，然后望住嗰一日咧就揿落去啦。 不过你讲 Christmas 咧啊，我又俾你估下，即系大多数人对印尼印象都系伊斯兰国家啦。咁你觉得印尼会唔会庆祝 Christmas 嘅咧？ 哇，这个好问题喎、我想其实会不会有些尴尬呢，因为始终在印尼啦，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啦、但是、伊斯兰教 的信仰的人呢会不会相对比较多呢，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很尴尬呢？ 咁又唔會嘅，首先即係講咗，即係都成日同朋友分享噶啦。印尼建國五元素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印尼係一個有宗教信仰嘅國家。係。咁冇特定話邊嘅宗教信仰嘅，所以咧印尼譬如頭先你 Trina 講日夜呢啲地方咧，點解會有咁多印度嗰啲婆羅廟嗰啲咧？因為譬如我哋呢個旅遊勝地巴厘島上邊嘅大多數嘅人咧，佢哋信就信印度教嘅。咁譬如印尼亦都有幾個島咧，佢入邊嘅主要嘅居民咧，都係信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嘅，就唔係話哇成個國家都係伊斯蘭教咁樣，就 not exactly 嘅咁講。 係。 咁所以咧，佢哋依然係會有呢個聖誕節啦，有呢個聖誕節嘅公眾假期啦，咁同埋一樣有聖誕節嘅消費嘅。叫節目嘅， 哇！ 商場咧就你會想象一下一個熱辣辣嘅地方，赤道國家，但係你可以過到聖誕節嘅氣氛，因為商場又會有一啲聖誕樹啊、聖誕禮物啊、聖誕大酬賓啊。咁另外，甚至乎唔單止印尼嘅，就譬如馬來西亞啦，佢哋市中心喺疫情前我去過咧，佢哋聖誕嗰陣時喺市中心咧係會噴人造雪嘅，但係你嘅人係熱辣辣咯。 好搞笑喎、即係等於咧，我去啲主題公園咧，佢哋有時太熱啦，就會灑啲唔同嘅水等大家降温啊，有啲噴水嘅活動噶嘛。 係啦。 咁嗱，嗰陣時就 feel 到啦，即係又熱熱地啦，然後有啲水幫你降温啊。但係喺印尼嘅話，噴雪咧就搞笑啲啦。 係完全冇意義嘅，係你唔會降温嘅，但係佢有雪景咯。 都得嘅，影相係呃到人噶嘛。 係啦，影相呃到人嘅，但係你唔會喺著住件厚褸喺印尼街頭度影相啩。 哦，咁系，但长期我都知道印尼系比较热啲嘅。咁我想问系有冇长袖衫卖嘅咧？其实 有，点解咧？因为印尼你翻工 office 入边会开冷气噶嘛，咁、你出边热入边冻，其实都几易伤风感冒噶嘛。咁所以咧，佢哋都唔好讲笑啊。其实佢哋嘅嗰个嗰啲褛啊、jacket 啊、长袖衫啊嘅销量都唔细噶，因为好多翻 office 工嗰啲人咧系一定会有翻一两件系需要呢一样嘢。咁同埋印尼嘅地形好得意嘅，你除咗有海滩、有平地之外，亦都有高山。你上到高山又都系冻到你傻。我试过一次就系上到去高山咧，跟住系我喺下边，我系短袖短裤，上到去我要即刻着翻件 jacket 笠翻上身，因为冻到我打冷震。 咁夸张？ 佢一下子会跌到十几度咯，上到山嗰边。 哇！嗱，但系我知道咧，之前都有啲朋友同我分享过，印尼嘅山咧，高山系真系可以去到好高噶嘛。即系平时你行山喺香港啦，可能系好方便嘅，可能一日嘅 day trip 嚟嘅，即系一日游啦。但系去印尼好似系唔得噶喎，行山，即系你好少去行一日咁样咯。 唔会行山啦，我哋系车山啦，即系揸车上山。 原来系咁样嘅。咁但系上面会唔会都有啲设施啊？定系都系要露营啊？ 有啲人会露营即是你看地方啦，有些發展得比較完善的地方就可能會有民宿啊，有旅社給你住啦，咁有比較當然更加多是露營，因為印尼都是一個很崇尚天然的地方嘅，即係費事太多非天然的東西在座山度咧，咁就破壞了個自然環境和自然景觀，咁亦都冇意義啦，咁所以反而就多背包客咧，佢哋就上去露營，就是想感受那種大自然的氣氛。咁啊，趁住有少少時間講多少少嘢啦，就是一次上山咧，就是我啱啱上咗个艇嗰度，咁风和日丽，我好热，我真系流紧汗。 嗯， 咁啱成大嚿云咧就飘咗过嚟我哋嗰个位，一飘过嚟之后咧，系 遮蓋住我身邊所有嘅，包括我嗰個艇啦，包括下面嘅市集啦，全部係俾雲包圍住。 嚇！我突然間煙霧瀰漫咁樣咯，係 煙霧瀰漫，好似仙境咁靚，但我就凍到打冷震。佢遮埋個太陽，我想講好，但係好嗰個感覺係好奇妙。所以你喺印尼咧，你去旅行咧，你真係會隨時有啲好奇妙嘅體驗啊，奇妙嘅環境啊，奇妙嘅經歷。 哇，好开心啊，因为呢我未试过被云包围住啦。 好过瘾嘅。 即你在香港不会这样的嘛，但是在印尼其实都常见的，是吗？即突然之间因为你太高了嘛，高到跟云差不多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突然间有些东西飘过来遮住了突然间。 所以常不常见就是你常不常上山的，你 keep 住在市区我都帮你不到的。 哦，那又是。看看啦，即我觉得如果初for浅导游的话呢，当然我们都是去啲旅游区啦，通常都是。但是如果深度游的话，不妨可以想想，原来印尼的高山是有一些民宿啊，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可以发生的。 是 的。不过当然啦，都要看回自己的身体状况，始终高山就不是个个都适应的嘛。 没错啦。 是的。那段时是你没什么特别的奇怪反应的嘛，高山 都没什么的，我都是坐车上去的。 哦。但是又未去到会有高山反应，是 吗？我又未去到那么高，我又未去到那么高。再高嗰啲就要行上去，咁我就懒啊嘛。我去到啲车停到个位就算噶啦。 系，你都系中意最轻轻松松咁去旅行嘅。 系啦，系啦。 咁但系上面系有嘢食嗰啲已经供应晒，因为正常咧你喺 佢有啲小食档啦，有啲小食档啦，即系好似类似香港士多嗰啲咁啦，即系山上面啲士多咁啦，又有啲卖手信啊地方嘅嘢咁样啦。 嗯，哇，非常之有趣啊！咁稍后咧新闻过后翻嚟啦，我哋继续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寻日抵港考察四日，了解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和措施。专家团由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组织，成员来自国家卫健委、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等疫情防控专家。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亦派员参与。专家团抵港之后，随即出席特区政府安排的简介会。专家团今日至到星期二期间，将到访和香港防疫抗疫工作有关的单位和设施，并且和人员会面、交流和分享经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简介会上代表特区政府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关心，并且欢迎内地专家团访港。卫生署表示，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名抵港检疫的住客在一星期内确诊，正是调查这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并且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以确定两者是否有关联。卫生署表示，昨日确诊的62岁男子以及在星期一确诊的36岁男子在外地抵港之后，都在富豪机场酒店进行强制检疫。由于他们在一星期内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正进行调查，有关工作仍在进行。欧洲多个国家都有民众发起示威，抗议收紧限制措施。其中，星期一起实施全国封城的奥地利，数以万计民众在维也纳上街示威，反对封城和明年二月强制接种疫苗。示威人士大多数是极右翼人士，警方拘捕几个人，表示被捕的人士涉嫌违反防疫限制或者展示纳粹图案。荷兰上星期宣布实施为期三星期的局部封锁措施，多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示威。在星期六晚，几百人在海牙示威，有人焚烧单车，一人被捕。在星期五晚，几百人在鹿特丹上街示威，演变成骚乱，有人向警方掟石、纵火烧警车，警方开枪示警驱散，两人中弹受伤，几十人被捕。英超联赛时，利物浦主场4-0大胜阿仙奴，文尼、祖达、沙拿和南野拓实各入一球。车路士作客3-0大胜李斯特城，巩固榜首位置。

Kang boleh book di online buat vaksin di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ke klinik government. Vaccination center yang government bukanya sampai Desember. Kalau mau vaksin harus cepetan. Buat orang tua yang nggak bisa pakai internet, juga boleh ke vaccination center. Mereka ada kode buat kita ke walk-in. Vaksin boleh membantu kita, badan kita lebih kuat dan protein kita dari vaksin COVID. Tapi kita ke mana-mana masih mau pakai masker, tangannya harus tetap bersih, cuciin tangan kita. Tiap kali kalau kita mau cuci tangan harus pakai sabun dan air sama cuci 20 detik. Kalau tempatnya nggak bisa buat cuci tangan, juga mau harus pakai hand drop yang ada 70% sampai 80% punya alkohol. Kalau ada sakit, jangan kerja, jangan ke sekolah, langsung ke cari dokter. Kalau sekarang kita keluar udah travel balik Hong Kong, kita harus ada quarantine 21 hari.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或查理 information。 刚刚提到咧有两项嘅，首先咧有关于打疫苗嘅一啲符合资格啦。咁啊，详情嘅话咧就可以上翻政府嘅网站啦 ，www.covidvaccine.gov.hk。咁另外咧又提到啦，关于个人嘅卫生咧亦都非常重要噶、哦，记住啦，勤洗手啦。如果咧去到冇得洗手嘅情况之下咧，亦都可以用酒精消毒啦，减少咧大群组嘅聚会啦。记住咧出街嘅时候要戴翻口罩啦。咁啊，如果有想知道多啲相关资讯咧，亦都可以上翻 www.coronavirus.gov.hk 跟住落嚟下一则系关于机电工程署嘅噃。 Kalau pakai mesin air panas yang pakai gas, harus pakai yang sudah dicek dari government Hong Kong dan dapat GU mark. Sama ingat tiap 18 bulan harus cari orang yang ada sertifikat ke cek mesinnya. Boleh ke website EMST buat cari informasi. 好，刚刚咧又提到啦，关于咧安全使用气体嘅事宜嘅，咁啊，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话咧，亦都可以上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EMSD 嘅网站。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剛才咧就讲完呢个去旅行啦，即刻咧嗰个旅人嘅旅行嘅细胞啦，想走翻出嚟啦， 着晒我 feel 到你充满能量， 冇错。不过暂时咧，未可以飞到之前啦，都可以去一下啲香港嘅大自然嘅景色度行下咧，我都觉得啊，都几多好靓嘅景嘅。不过如果讲到咧大自然啊、天然资源嘅话咧、其实好似印尼都几多嘅噃， 都多噶。其实不如你又讲下你对印尼印象有啲咩多啊？ 系嗱，你如果问我嘅话咧，我即刻觉得系生果啦，因为咧我识嘅印尼朋友啦，佢哋成日都话咧，屋企啊，个后花园嗰度啦，种好多嘢嘅，有啲咧话俾我听，有种榴莲啦，有种芒果啦，即系香蕉啦，咁其实就好吸引，因为我都系生果迷嚟嘅，咁但系另外咧，其实都几有趣嘅，因为最之前咧就同 Angela 你去咗一个印尼嘅活动啦，咁啊有关于金嘅，即系黄金咁样啦， 系啦，金器， 系啦，金器金色啦，咁我就觉得好 surprise， 即系觉得好惊讶，原来有一啲金其实喺印尼嘅品牌咧，原来系都几抵嘅，即系性价比好似几高，咁系印尼其实系咪好多呢啲黄金嘅出产咧？即系金器嘅出产。 其实印尼真系天然资源好丰富嘅，即系除咗头先讲嘅水果、农作物啊、石油啊，印尼系东南亚石油出产国最高嘅之一。咁跟住，其實佢嘅貴金屬都好多嘅，譬如印尼係有金礦嘅，有出黃金嘅。 哦， 咁你上次去嗰個 event 咧，甚至乎其實你會發覺咧，喺香港幾有幾得間比較大寶號嘅金鋪嗰啲咧，即係有唔同姓氏嗰啲金鋪嗰啲咧。 係。 咁其實印尼係有批發一部分嘅金器俾佢哋，即係你去到嗰啲金鋪，你有時買到啲金咧，其實係嚟自印尼嘅。 哦，哇！咁樣講嘅話咧，如果去印尼買金，會唔會就係、是、即係相對嚟講嗰個，因為喺嗰度出產啊嘛，通常都話喺嗰個地方出產嘅，通常就會比較價廉物美一啲啦。 又咁講，你金都係呢個全球性嘅一個嗰、那個有價格指標嘅，你跟住個、你跟住個 index 噶嘛，即係你唔係買燕窩嘛，大佬。你買燕窩就話買海鮮就話嗰度近嗰度平啫，咁譬如你日本食呢個壽司同香港食壽司點解日本平咁多？咁係有原因，因為呢個世界上唔會有一個叫做刺身 index 咁樣噶嘛。咁但係黃金係一個金融工具，佢有個 index， 咁你又唔會嗰度平咗嘅。 咁你又啱喎。咁啊過嗰邊食水果就會平啲，因為唔使運輸啊嘛。咁但係又有道理嘅。咁不過知道咧幾有趣啊，即係原來有一啲出產咧都係嚟自即係印尼啦。 係啦。 咁啊除咗你話金之外咧，係咪仲有其他嘅資源都幾多？ 啊，仲有一個資源仲緊要過金啊！而家係，因為點解咧？而家街上面唔係多咗好多電動車嘅，呢一個天然資源，只要印尼一話我唔出口，你啲電動車應該貴幾倍 嚇？點解咧？出口啲乜嘢咧？ 就係呢一個鋰金屬啦。 鋰啊，係有咩用嘅咧？ 鋰其實就係做電動車入邊個電池嘅主要原材料。 哦，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架車裏邊你係電動車嘅話，就一定要有嗰嚿電池啦。 你要充電噶嘛？ 係啊， 嗰嚿電啦，咁係嚟自鋰啦。咁同埋你做入邊仲要可能要出銅啊，即係要用銅啊、石啊幾樣唔同嘅金屬。而印尼係不嬲都有出產呢個石同埋銅啦。係。咁近年就發現印尼原來即係當呢個電動車開始普及嗰陣時咧。鋰嗰個重要性就高咗好多啦，咁亦都係有數據顯示嘅，即係就算聯合國有 data 顯示咧，印尼係而家全球供應咗係鋰礦含量最高嘅國家。 即係大家其實都已經好清楚，即係經過呢啲嘅分析之後， 係啦係啦，咁所以 that's why 有好多電動車品牌啊，都而家近年都會主動去印尼。去同印尼當地要傾去合作，就是、譬如發展佢哋喺嗰邊開廠啦，去做一啲電動車嘅嗰個叉電嗰個零件啦，咁同埋去令到嗰個提煉嗰、那個。 lift 嘅嗰個技術更加成熟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變咗印尼而家其中一個好大嘅潛力嘅商機啦。 哦，哇，咁幾有趣喎！即係原來除咗一啲食物之外咧，其實有一啲嘅一啲礦物啦，一啲我哋平時日常生活會用到嘅一啲元素咧，其實都有啲係印尼嗰邊咧係出產嘅噃。咁、但係咧，我又想知啦，你講到咁豐富嘅天然資源啦，咁係咪通常嗰啲礦場係我哋喺城市中見唔到噶啦？ 哦，一定見唔到噶啦，即係嗰啲礦場多數都遠離城市噶啦。講真，因為印尼地方咁大，咁譬如啦。我聽我阿爸講，即係香港有啲而家有啲屋村咁嘅地方，以前係一啲石礦場定唔知都好近噶嘛，有時都會聽到一啲爆石嘅聲噶嘛。咁但係印尼地方咁大，咁我何必要喺個礦場隔離起樓呢？ 哦，咁當然啦。 咁所以居住還居住，即係去做礦場嘅就做礦場咁樣，就係咁咯。 哦，咁所以會唔會係一個職業嚟嘅咧？即係礦場嘅工人？ 我絕對係這個一定係，因為佢一定係有呢個需要啊嘛。因為你譬如掘金礦又好，銅礦又好，石礦又好 ，lift 礦都好，你全部有啲位置都唔係話機器可以落曬去掘噶嘛。咁你都有需要人手同埋人手勘察啊、勘探啊，好多唔同崗位嘅人，所以即係。從事地質學嗰啲朋友咧，係可以考慮啊，都唔使，我諗佢哋都自己都知噶啦， 已經知道啦， 已經係可以去印尼嗰度係有好需 keep 住好大嘅需求，就係揾地質學勘探嗰啲人。 係，我聽到之後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職業啦。當然其實係好， 你又想去淘金係嘛？ 係啊，因為咧，我之前去台灣嘅時候咧，有一個地方係俾你嘗試一下即係淘金體驗嘛，跟住有啲點樣喺啲沙石裏邊咧可以令到啲金可以浮起啊，等等咁樣嘅有趣嘅一啲體驗，即刻諗，去印尼可唔可以試下掘翻啲金咧？ 我諗就冇咁容易啦，因為佢嗰度入邊已經好多人把守住， 梗係啦， 因為佢都即係佢唔係一個旅遊景點啊，佢真係做緊嘢嘅地方，佢即係撇除嗰啲即係會唔會俾人偷嘅問題啦，你都擔心個危險性嘅問題噶嘛？ 啊，絕對係 啊，你始終一個重工業發展即係。工程的地方， 冇错冇错，绝对明白。咁所以游客嘅话就唔使谂住系嗰边有得尝试下点样淘金噶啦。咁大家都系揾下嘢食啊，舒舒服服坐下啦。 系啦， 咁如果讲到咧，即系去旅行嘅话咧，我相信咧，即系嚟紧就比较多啲假期啦，系嘛？即系你头先讲话印尼其实都有圣诞假 嘅，有嘅有嘅。 咁佢哋系本土旅行比较多嘅，系嘛？ 本土旅行而家就梗系本土旅行啦，都冇乜选择噶啦，而家都系本土嘅啫。 但都有排玩啦。如果印尼你话 咁又系嘅，印尼有好多地方，咁譬如巴厘岛啦。我个亲戚咪本身谂住今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去韩国旅行嘅，咁当然而家冇一件事啦，就变咗就去巴厘旅行咯。 哦，咁但系喺当地嘅情况，知唔知嗱，当然我哋而家香港人啦，都系玩香港嘅地方啦，都好多嘢玩嘅。咁但系印尼人嘅话。本身其實都熱衷在本地旅遊噶，係嘛？ 都熱衷嘅，因為正如我所講，印尼你要找有歷史遺跡建築的地方遊，你要找大自然，即係夜晚真係零呢一個叫光污染的地方，真係望住成天都係星的地方遊。你要去飲飲食食的地方遊，你要去滑浪去潛水的地方遊，因為實在印尼有17000個島。我想你點都應該，即係除咗一啲比較危險或火山島嗰啲，你唔係好去到之外，咁其實我想總會有值得你選擇嘅地方嘅。 係，咁但係你會推介其實自由行得唔得咧？定係還是都要跟團？最起碼可能你要跟當地團，定係還是可以自己玩？其實 自由行咁離唔開都係揀翻啲即係比較相對發展成熟咗啲嘅地方，例如巴厘島啦，龍目島啦。仲有呢一個頭先提耶加達就我覺得唔係旅行地方嚟嘅，耶加達係一個商業嘅地方嚟嘅，即係真係冇乜地方咩旅行。 你 睇下博物館又 OK， 食下嘢又 OK 嘅咁樣。咁譬如呢個萬隆啦，或者係去呢一個日野啦，有啲歷史遺跡嘅地方啦。咁甚至乎如果咁呢啲就比較 common 你可以去到旅行嘅地方。咁如果想再深度遊少少嘅，咁可以去蘇拉威斯。蘇拉威斯咧就係你基本上佢供應緊我哋大多數，甚至乎佢嗰度出產好多藍鰭吞拿魚， 哇！ 係供應緊俾日本嘅。 听落好似好多正嘢， 次新级嘅。咁跟住亦都有好多海产喺嗰度出产嘅。咁同埋你可以嗰度见到去好靓嘅日出日落，都喺嗰度可以见到嘅。 哇！聽到咧，好似有一部分嘅地方咧係未被遊客發掘到嚇。頭先喺你講嘅咁多個地方裏邊咧，我淨係聽過巴黎啫，萬隆我都聽過，但係好少人話啊，我去萬隆度旅行。咁所以我諗，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要探索一啲新嘅地方咧，又想少啲遊客嘅話咧，頭先你講嘅嗰啲地方可以諗一諗喎。 係啊，萬隆我哋又叫做雅加達嘅後花園，因為佢係由雅加達其實而家又起埋高速公路啦，你揸車過去其實幾粒鐘就到㗎啦。咁你一個两日一夜已经可以玩好多嘢，咁同埋我哋有山有城，有好多、地方，有好多好嘢食，咁同埋最紧要头先我提及嗰啲地方咧，就系你英文都可以沟通到。 诶、这个紧要啊，因为唔系所有地方、平时其实印尼嘅朋友，我觉得佢哋英文都 OK 嘅、但你话真系去到一啲小岛啊，咁就真系未必个个识英文，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啦，即系会简单咯，因为其实讲真的，你印尼话佢哋都系用英文字母拼嘅啫，咁但系 not exactly 系嗰样嘢嚟噶嘛，即系咁佢可能会简单嘅沟通就系、是、hello today 嗰啲，即系嗰啲简单单嗰啲就 OK 嘅，咁但系你话。啊，點樣去啊？我想去呢度啊！你可唔可以即係再 complicate 一啲嘅溝通咧？就應該就去翻啲比較發展成熟啲嘅地方，就會 比較好啲啦， 穩陣啲啦， 你會就會方便啲啦。如果唔係就去到嘅時候雞同鴨講咧，就自己辛苦嘅啫。 係啦，係啦， 係 啦。 啊，因為咧之前去旅行啦，即刻諗翻起就係、是我都好中意去一啲溝通唔到嘅地方嘅，即係因為叫做我哋可以探索一啲唔係咁多旅客去的地方， 啊、 即感觉就可以地道一点、啊、但有时沟通不到就真的不知道自己嗌了什么啦、即可能你不吃生嘢嘅，你嗌完之后是完全生的牛肉，咁、就即系就麻烦啲咯。 系啦 系 啦。 但是如果去到我真的想嗱，讲开旅行的话就即刻很开心啦。去到如果譬如我哋搭车的话我都知道是雅加达那边咧就是有铁路啦，即系而家咁其他地方旅游地方通常都是要搭一些可能是的士啊咁样 的士啦、巴士啦，咁或者咧，佢哋而家都有佢哋本土嘅叫车 app 嘅。 哦， 系啦，佢哋本土嘅叫车 app 系， 因为嗰个 U 字头嗰个已经撤出咗东南亚市场啦。 哦， 已经被本土取代咗啦。 明白，咁所以去到嘅时候，如果你除咗新手截车之外咧，你可以用app 去叫嘅。 用 app 就会更方便，因为你實點得啱你要去的地方嘛，你入地址佢就 GPS 去嘅啫嘛， 完全唔使同佢講嘢， 都唔係好使同佢講嘢嘅，基本上咁當然佢都好友善嘅，喂 hello 即係嗰啲都 OK 嘅，咁樣係咯。 係，咁但係俾錢方面，佢係預先已經計定曬嗰個路程要收幾多錢，咁去到就咁信用卡俾錢就 OK 啦。 現金， 哦，都係現金嘅， 因為印尼唔係咁多人有信用卡。印尼其實主要都是都市人有信用卡，咁你小島嗰啲人冇信用卡，咁我又要叫車，咁我點咧？ 係咯，點算咧？ 現金咯。 哦，咁所以現金就非常重要啦。去到嗰邊記住啦，唔好諗住碌卡可以解決到啊。去到有啲真係冇得碌卡㗎。好啊，咁今日咧多謝曬 Angela 同我哋嘅分享啦，即係我覺得係非常之豐富嘅。除咗有旅遊之外啦，亦都有嘢食啦，亦都有最新嘅熱潮啦。咁啊，係傾到呢度先啦。咁啊，亦都祝大家咧有個 beautiful Sunday。 Thank you， 多謝麥嘉士， 多謝麥嘉士。 Jalan dengan raut wajah gelisah Melewatiku seolah semua tak biasa Hatiku ingin bertanya Sadarku kau sedang perankan pesona cinta membisu saat ku harus bicara terpaku seakan detik pun enggan berjalan tertipu saat kau gantungkan jawaban Meski tak berbalas